第四回，薄命女偏逢薄命郎，葫芦僧乱判葫芦案。却说黛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处，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记忆家务，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。因见王夫人事情重杂，姐妹们遂出来，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。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，珠虽夭亡，幸存一子，取名贾兰，今方五岁，已入学宫书。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，父名李守忠，曾为国子监祭酒，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。至李守忠继承以来，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，故生了李氏时，便不十分令其读书，只不过将些女四书、列女传、闲元集等三四种书，使他认得几个字，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，却只以仿记景旧为要，应取名为李纨，字公才。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，居家处高粱锦绣之中，竟如槁木死灰一般，一概无见无闻，为之世亲养子，外则陪侍小姑等针指诵读而已。今黛玉虽客寄于私，日有这般姐妹相伴，除老妇外，愚者也都无庸虑及了。如今且说雨村因补受了应天府，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降至案下，乃是两家争买一璧，各不相让，以致殴伤人命。彼时雨村即传原告之人来审，那原告道：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，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，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。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，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，再接入门。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，被我们知道了，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。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，以财仗势，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。凶身主仆已皆逃走，无影无踪，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。小人告了一年的状，竟无人做主，望大老爷拘拿凶犯，减恶除凶，以救孤寡。死者感戴天恩不尽。雨村听了大怒道：岂有这等放屁的事，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，再拿不来的。应发签差工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，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，一面再动海捕文书。正要发签时，只见岸边立的一个小门子使眼色，不令他发签之意。雨村心下甚为疑怪，只得停了手，及时退堂至密室，侍从皆退去，只留门子服侍。这门子忙上来请安，笑问：老爷一向加官进禄，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。雨村道：却十分面善的紧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那门子笑道：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把出身之地竟忘了，不记得当年葫芦庙里之事。雨村听了如雷震一惊，方想起往事。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，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，欲投别庙去修行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，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，遂趁年纪蓄了发，充了门子。雨村哪里料得是他， 便忙携手笑道：“原来是故人。”又让座好谈，这门子不敢坐。雨村笑道：“贫贱之交不可忘，你我故人也。尔则此系私事，既欲长谈，岂有不坐之理？”这门子听说，方告了座，斜牵着坐了。雨村因问方才何故有不令发牵之意，这门子道：“老爷既容任到这一省，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？”雨村忙问：“何为护官符？我竟不知。”门子道：“这还了得，连这个不知，怎能做得长远？如今凡做地方官者，皆有一个私单，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、极富极贵的大乡绅的名姓，各省皆然。倘若不知，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。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。方才所说的这薛家，老爷如何惹他？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，皆因都碍着情分面上，所以如此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从顺带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，递与雨村。看时，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雁族口碑，其口碑排写的明白，下面所注的皆是自始祖官爵并房次。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，经据石上所抄云：“甲不甲，白玉为堂金作马，阿房宫300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时。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请来金陵王。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，金如铁。”雨村犹未看完，忽听传点，人报：“王老爷来拜。”雨村听说，忙去衣冠出去迎接。有顿饭功夫，方回来细问。这门子道：“这四家皆联络有亲，一损皆损，一荣皆荣，扶持遮饰，具有照应的。今告打死人之薛，就系丰年大学之学也。也不单靠这三家，他的世交亲友都在外者，本意不少。老爷如今拿谁去？”雨村听如此说，便笑问门子道：“如你这样说来，却怎么了结此案？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。”门子笑道：“不瞒老爷说，不但这凶犯的方向我知道，一并这拐卖之人我也知道，死鬼买主也深知道，待我细说与老爷听。这个被打之死鬼，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，名唤冯渊，自幼父母早亡，又无兄弟，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。长到18、19岁上，酷爱男风，醉艳女子，这也是前生冤孽。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，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，利欲买来做妾，立誓再不结交男子，也再不娶第二个了。所以3日后翻过门，谁晓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，他意欲卷了2家的银子再逃往他省，谁知又不曾走脱，2家拿住，打了个臭死，都不肯收银，只要领人。那薛家公子岂是让人的，便喝着手下人一打，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，抬回家去，3日死了。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，头起身2日前就偶然遇见这丫头，意欲买了就进京的，谁知闹出这事来， 既打了冯公子，夺了丫头，他便没事人一般，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。他这里自有兄弟奴仆在此料理，也并非为此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。这且别说，老爷，你当被卖之丫头是谁？雨村笑道：“我如何得知？”门子冷笑道：“这人算了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呐、啊。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，名唤英莲的。”雨村喊然道：“原来就是他！文德养至五岁被人拐去，却如今才来卖呢。”门子道：“这一种拐子，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，养在一个僻静之处，到十一二岁夺其容貌，带至他乡转卖。当日这英莲，我们天天哄他玩耍，虽隔了七八年，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，其模样虽然出脱的齐整好些，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，熟人易认。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儿大小的一点胭脂痣，从胎里带来的，所以我却认得。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，那日拐子不在家，我也曾问他，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，万不敢说，只说拐子系他亲爹，因无钱偿债故卖他。我又哄之再四，他又哭了，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。这可无疑了。那日冯公子相看了，兑了银子，拐子醉了，他自叹道：“我今日罪孽可满了。”后又听见冯公子令三日之后过门，他又转有忧愁之态。我又不忍其行径，等拐子出去，又命内人去解释他。这冯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，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。况他是个绝风流人品，家里颇过的，素习又最厌恶堂客，今竟破价买你，后事不言可知，只耐得三两日，何必忧闷？他听如此说，方才略解忧闷，自为从此得所。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。第二日他偏又卖与薛家，若卖与第二个人还好，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，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上气的人，而且使钱如土，遂打了个落花流水，生拖死拽，把个英莲拖去，如今也不知死活。这冯公子空起一场，一念未遂，反花了钱，送了命，岂不可叹？雨村听了，亦叹道：“这也是他们的冤孽遭遇，亦非偶然。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准了这英莲？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，才得了个头路，且又是个多情的，若能聚合了，倒是件美事。偏又生出这段事来。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，想其为人，自然姬妾众多，淫逸无度，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。这正是梦幻情缘，恰遇一对薄命儿女。且不要议论他，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才好。”门子笑道：“老爷当年何其明觉，今日何反成了个没主意的人了？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，亦系贾府王府之力，此薛蟠即贾府之亲，老爷何不顺水推舟，做个整人情，将此案了结，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。”雨村道：“你说的何尝不是，但事关人命，蒙皇上隆恩，起复委用，实是重生再造。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，岂可因私而废法？ 是我实不能忍为者。门子听了冷笑道，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，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，岂不闻古人有云，大丈夫向时而动，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。依老爷这一说，不但不能报效朝廷，亦且自身不保，还要三思为妥。雨村低了半日头，方说道，依你怎么样？门子道，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，老爷明日坐堂，只管虚张声势，动文书发现拿人，元凶自然是拿不来的，原告故事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，小的在暗中调停，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，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。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，堂上设下祭坛，令君明等人只管来看，老爷就说鸡先批了，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宿孽相逢，经狭路际遇，原因了结，薛蟠今已得了无名之病，被冯魂追索而死，其祸皆因拐子某人而起，拐之人原系某乡某姓人士，按法处置，余不略及等语，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实招，众人见鸡先批语与拐子相符，愚者自然也都不虚了，薛家有的是钱，老爷断一千也可，五百也可，与冯家做烧埋之费，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，不过为的是钱，只有了这个银子，想来也就无话了，老爷细想此计如何？雨村笑道，不妥不妥，等我再斟酌斟酌，或可压服口声。二人记忆，天色已晚，别无话说，至次日坐堂，勾取一应有名人犯，雨村详加审问，果见冯家人口稀疏，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，薛家仗势以情，偏不相让，故至颠倒未决，雨村便寻情枉法，胡乱判断了此案，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，也就无甚话说了。雨村断了此案，急忙做书信两封，与贾政并经营节度使王子腾，不过说令生之事已完，不必过虑等语，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，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，因此心中大不乐意，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，远远的冲发了他才罢。当下言不着雨村，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，一系金陵人士，本是书香济世之家，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，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，未免溺爱纵容，遂至老大无成，且家中有百万之富，现领着内堂钱粮采办杂料，这薛公子学名薛蟠，表字文起，五岁上就性情奢侈，言语傲慢，虽也上过学，不过略识几字，终日唯有斗鸡走马，游山玩水而已，虽是皇商，一应经济事实全然不知，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，户部挂虚名，支领钱粮，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错办，寡母王氏乃现任经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，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 是异母所生的姊妹，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纪，只有薛蟠一子，还有一女，比薛蟠小两岁，乳名宝钗，生得肌骨莹润，举止娴雅。当日有他父亲在日，酷爱此女，令其读书识字，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。自父亲死后，见哥哥不能依偏母怀，他便不以书字为事，只留心针纸家计等事，好为母亲分忧解劳。竟因经上重施上礼，征采才能，降不是出之隆恩。除聘选妃嫔外，凡仕宦名家之女，皆清明达步，已被选为公主郡主，入学陪侍，充为才人赞善之职。二则，自薛蟠父亲死后，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成局总管伙计人等，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，便趁时拐骗起来。京都中几处生意渐易消耗，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，正思一游，便趁此机会，一为送妹待选，二为忘亲，三因亲自入部消算旧账，再记新知，其实实则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，因此早已打点下行装细软，以及馈送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类，正择日一定起身，不想偏遇见了拐子重卖英莲。薛蟠见英莲生得不俗，立意买他，又与冯家来夺人。因赤强喝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，他便将家中事务一一嘱托了族中人，并几个老人家，他便带了母妹径自起身长行去了。人命官司一事，他竟视为儿戏，自为花上几个臭钱，没有不了的。在路不计其日，那日已将入都时，却又闻得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，奉旨出都查边。薛蟠心中暗喜道：“我正愁进京去有个嫡亲的母舅管辖着，不能任意挥霍挥霍，偏如今又生出去了，可知天从人愿。”因和母亲商议道：“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，只是这十年来没人进京居住，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，须得先找几个人去打扫收拾才好。”他母亲道：“何必如此招摇，咱们这一进京原该先拜望亲友，或是在你舅舅家，或是在你姨爹家，他两家的房舍极是便宜的，咱们先能着住下，再慢慢的招人去收拾，岂不消停些？”薛蟠道：“如今舅舅正升了外省去，家里自然忙乱起身，咱们这功夫一窝一拖的奔了去，岂不没眼色？”他母亲道：“你舅舅家虽升了去，还有你姨爹家，况这几年来你舅舅姨娘两处每每带信捎书接咱们来，如今既来了，你舅舅虽忙着起身，你贾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们，咱们且忙忙收拾房屋，岂不使人见怪？你的意思我却知道，守着舅舅姨爹住着未免拘谨了你，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为，你既如此，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，我和你姨娘姊妹们别了这几年，却要厮守几日，我带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，你倒好不好？”薛蟠见母亲如此说，情之扭不过的，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荣国府来。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，盔甲与村维持了结， 才放了心。又见哥哥生了边缺，正愁又少了娘家的亲戚来往，略加寂寞。过了几日，唬家人传报，姨太太带了哥姐儿何家进京，正在门外下车。喜得王夫人忙带了女媳等人接出大厅，将薛姨妈等接了进去。姊妹们暮年相会，自不必说，悲喜交集，气笑叙阔一番，忙又引了拜见贾母，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。何家俱思见过，忙又置席接风。薛蟠已拜见过贾政，贾琏又引着拜见了贾赦、贾珍等。贾政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说：姨太太已有了春秋，外甥年轻不知世路，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。咱们东北角上离香院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着，打扫了，请姨太太和姐儿哥住了甚好。王夫人未及留，贾母也就遣人来说，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，大家亲密些等语。薛姨妈正要同居一处，方可拘谨些儿子，若另住在外，又恐他纵性惹祸，遂忙道谢应允，又私于王夫人说明，一应日费功绩，一概免却，方是处长之法。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，遂亦从其愿。从此后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。原来这梨香院即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，小小巧巧，约有十余间房屋，前厅后舍俱全，另有一门通街。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。西南有一角门，通一夹道，出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边了。每日或饭后或晚间，薛姨妈便过来，或与贾母闲谈，或与王夫人相叙。宝钗日与黛玉、迎春姊妹等一处，或看书下棋，或做针纸，倒也十分乐业。只是薛蟠起初之心，原不欲在贾宅居住者，但恐姨父管约拘禁，料并不自在的。无奈母亲执意在此，且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，只得暂且住下，一面使人打扫出自己的房间，再移居过去的。谁知自从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，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，凡是那些纨绔气息者，莫不喜与他来往。今日会酒，明日观花，甚至聚赌嫖娼，渐渐无所不至，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。虽然贾政训子有方，治家有法，一则族大人多，照管不到这些；二则现任族长乃是贾珍，彼乃宁府长孙，又现袭职，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。三则公私沉杂，且素性潇洒，不以俗物为要。每公暇之时，不过看书着棋而已，于是多不介意。况且这梨香院相隔两层房舍，又有街门另开，任意可以出入，所以这些弟子们竟可以放逸畅怀的，因此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灭了。